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李玲。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6。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郭金龙在市委统战工作会上强调，扩大团结面，汇聚正能量，共创北京更加美好明天。 本市将就阶梯气价召开听证会。 赛事考试扎堆周末，市民外出注意提前规划路线。 本市平稳度过供水高峰，高峰期超过60%水源来自南水北调来水。 本市实现厨余垃圾收集零突破，厨余垃圾回收系统覆盖全市80%社区。 北京国际设计周开幕，聚焦全球创意资源。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昨天市委统战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郭金龙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不断扩大团结面，汇集正能量，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凝聚人心，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共同创造北京更加美好的明天。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吉林、市委副书记吕希文出席。会上，市委组织部、市委教育工委、东城区、朝阳区、市工商联负责人做大会发言。郭金龙在讲话中指出，今年召开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是统一战线历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影响深远的一次重要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的重要讲话是指导统一战线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新的形势和任务对统战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统领，进一步解放思想，勇于创新，把首都统战工作不断推向前进。一，要牢牢把握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的方针；二，要进一步扩大统战工作覆盖面；三，要认真做好政党协商工作；四，要着力提高统战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水平；五，要不断创新改进统战工作的方式方法。郭金龙要求，各级党委都要把统战工作作为必须做好的分内事、必须种好的责任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要加强和改进领导，完善统战工作体制机制，加强统战部门和统战干部队伍建设，努力使统战干部成为党外人士之友，统战部门成为党外人士之家。市领导李伟、姜志刚、苟仲文、张工、戴军良、牛友成出席会议。 新闻广播消息，为期2天的首届中美气候智慧型低碳城市峰会9月15号到16号在美国洛杉矶市举行。这次会议由国家发改委和美方共同主办，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谢振华、美国白宫高级顾问布莱恩·德泽和气候变化特使托德·斯特恩等美方高级官员出席峰会。应国家发展改革委邀请，常务副市长李世祥率北京市代表团出席峰会。李世祥在高级别领导圆桌会议上做了题为《推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加快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主旨发言。会议期间，北京市与美方签订了北京市与洛杉矶市关于在低碳城市规划、交通领域开展合作的框架协议等3份合作文件，并通过设置展区集中宣传展示了北京低碳发展政策行动与成效。中美双方共同商定，将峰会作为中美固定合作机制，每年在双方城市轮流举办。第二届峰会将由北京市承办。美国副总统拜登和国务委员杨洁篪出席第二届峰会交接仪式并致辞。洛杉矶市市长贾赛提与李世祥常务副市长交接了峰会承办权。 新闻广播记者田田报道。 北京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总结推进会暨教育机关干部联系中小学校工作推进会昨天召开，市委常委、教育工委书记苟仲文出席并讲话。苟仲文充分肯定了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和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取得的成果。他要求市区两级教育机关干部高度重视联系中小学校工作，结合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关注学校需求和问题，有力推动首都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和联系学校发展。 北京市发改委网站昨天发布价格听证会公告，决定近期将召开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听证会。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根据公告，本次听证会共设听证参加人席为25个，委托市消费者协会、市人大、市政协以及有关单位推荐产生，设旁听席位10个，新闻媒体席位20个。具体参加人名单和旁听报名方式将在听证会召开15日前通过北京市发改委网站向社会公告。2014年，国家发改委下发指导意见，明确要求所有已通气城市在2015年底前都应建立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制度。截止到目前，上海、广东、河北等省市已经推行。当前北京市的天然气供应区域已经由城六区拓展到除延庆外的所有郊区县，成为了国内天然气用量最大、居民用户最多的城市。根据本市居民家庭用气情况的调查，全市用气量最多的5%的居民家庭消费了近15%的用气量。这次居民阶梯气价改革的总体思路是按照保基本、建机制的原则，确保绝大多数居民家庭用气价格不调整、用气不增支。市发改委还表示，除了召开听证会面对面听取意见外，还将通过电子邮箱、传真电话、微博和信件等渠道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建议。 新闻广播消息，本周末本市将举行北京马拉松比赛，在园博园地区举行国际铁人三项赛，同时2015年国家司法考试也将进行，部分考生出行路线可能会与比赛管制路线重叠，交管部门特别提示去往城西部和北部考点的考生要注意提前择路出行或选择公共交通。据了解，2015北京现代马拉松比赛将于本周日举行，比赛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设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比赛期间，部分道路将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2015年北京国际铁人三项赛将于本周末在丰台区园博园和周边道路举行。根据交通管制通告，途经管制路段的310路、356路、391路等14条公交线路将采取停驶、缩短、甩站等临时措施。公交集团提示乘客提前安排好出行计划。具体线路调整信息可以拨打北京交通服务热线96166，或者通过公交集团网站、微博、微信查询。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昨天从北京市自来水集团了解到，本市今年供水高峰期已经结束，因为自备井置换工作的推进，更多原来使用自备井提取地下水的用户改由市政供水管网供水。供水高峰期间，城区供水总量达到2.7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1200多万立方米。供水水源中，超过60%是南水北调来水，南水成为北京城区的主要供水水源。在加大南水用量的同时，北京地下水水源开采减少。据统计，今年本市已经关停84眼自备井。1月到8月，地下水取水量比去年同期减少了2800万立方米。 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报道，2015年垃圾分类暨燃气安全活动走进延庆主题宣传活动昨天举行。记者从宣传活动中了解到，去年本市通过垃圾分类分出11万吨厨余垃圾，占社区垃圾的5%，实现了零的突破。目前通过专用回收桶和专用回收车辆专收专运，以及南工堆肥厂等餐厨垃圾集中处理中心，本市形成了厨余垃圾系统处理，厨余垃圾收集覆盖全市80%的社区，分类出来的厨余垃圾全都得到资源化处理。下一步，北京生活垃圾分类将重点关注降低垃圾含水率。 2015北京秋季房展会昨天开幕，和往年相比，本届房展会改善型需求成为购房主力，投资需求基本被挤出，开发商也放下身段做促销。 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通州这块已经买房了，然后只限通州了，然后那度的话你买这个。 一大早市民刘先生就和父母一起来看房，他想和父母一起住，所以想在通州改善一套两居室。 对父母考虑的多一些，交通加上配套。 根据北京房地产协会的数据，今年一到八月份五环以内的新房供应量几乎翻了一番，90平米以上中大套型的成交均价也上涨了7%左右。位于南四环的某楼盘推出的是130平米左右的三居，销售人员说 上半年推了150套房，现在也就不到20套房了，都是改善的居多，到现场额外可能还能申请到一点点的折扣。 对于想为自己养老置业的陈大爷来说，因为价格太高，北京楼市已经不是他的首选， 还是想买北京周边，像北戴河、秦皇岛这离这儿比较近。 本次房展会共吸引了500多个国内外地产项目参展，北京的参展楼盘以90平米以上的改善型住宅、公寓和别墅为主，80%以上的项目都给出了不同程度的优惠，有项目甚至推出了10万抵50万的大力度折扣，这在近几年的房展会上都不多见。北京房展组委会秘书长郑向东表示，除了项目本身总价较高之外，楼市发展结构的变化也是让开发商放下身段的原因。 改善性的这种需求呢，它不像刚性需求，它对于产品的挑剔，包括在不同产品之间的比较，包括在价格上的让利和优惠，就需要下更大的功夫，这才是一个正常的市场。 新闻广播消息，9月20号是第26个全国爱牙日，今年的活动主题为定期口腔检查，远离口腔疾病。市卫计委昨天发布北京市最新口腔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本市5岁儿童乳牙患龋齿率为63%，半数学生有牙石和牙龈炎，而成人口腔健康也不容乐观，98%以上的有牙结石，牙周健康率还不足10%。专家提醒，口腔疾病早期隐匿不容易发现，不会像感冒发烧一样自愈，而是会逐渐加重。早治疗痛苦小，费用低，效果好。一旦等到牙疼、牙齿松动、不能吃东西，就到了疾病晚期，治疗痛苦大，费用高，效果差。 2015北京国际设计周将于下周三开幕，为期15天。组委会昨天透露，本届设计周将聚焦全球创意资源，通过多种手段把中国创意变成全球生意。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2015北京国际设计周从9月23号持续到10月7号，横跨中秋国庆。设计周首次推出北京国际设计贸易交易会，汇集美国、意大利、法国、摩洛哥等全球数十家知名品牌的1000余种设计产品。设计贸易项目负责人潘建平介绍， 有一些个国际的，包括国内的一些个手工的家居的一些个制品。 交易会还特别推出美食方舟，让观众体会美食与设计带来的全新感受。 这次有20多个国家的食材，其实饮食也是一种设计，从食材的选择到烹饪方法的确定。 在欣赏国外设计的同时，观众也可以关注本土设计。设计周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孙群表示，本届设计周超过60%的内容来自本土设计师和本土企业的参与，还有一些项目由中外设计师联手带来，比如中式米菲。 荷兰今年会把米菲60周年生日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活动，我们也在跟那个上海的设计师杨明杰一起在设计，我们到时候会看到穿中式的米菲的一对兔子。 市文字办主任、设计周组委会办公室主任周茂飞介绍，从2015设计周开始，设计服务、设计会展、设计贸易平台将完成建设并进入常态化运营，形成线上线下永不落幕的设计周，努力把中国创意变成全球生意。 把主意能变成创意，把创意呢能转化成产品，把产品能培养成品牌，利用品牌来实现价值。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 我现在在哈尔滨731最旧陈列馆，这里记录了日军。 我在腾冲国殇墓园，为那些长眠在此的中国远征军。 我在北京人死亡工厂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 我现在是在广东东莞东江纵队纪念馆，当年这里是华南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们来的目的是帮助中国抗击日本军队的侵略和统治，而且我们成功地完成了任务，我们帮助了中国人， 对此我感到非常骄傲。 这是今年92岁高龄的美国人杰伊·温雅德正在回忆自己作为飞虎队队员先后87次直飞驼峰航线的故事。飞虎队正式的名称是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1941年至1945年期间参与中国抗日，并因此写下了一段中美并肩作战的历史。那么曾经的飞虎队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如今的飞虎队老兵们又留存着怎样的记忆？请听交通广播记者牛莉的报道。 让历史告诉未来。 那个阿灵顿公墓呢，是建于1864年，总共占地面积呢是624英亩。 阿灵顿国家公墓坐落在美国弗吉尼亚州阿灵顿郡，与华盛顿特区隔波多马克河相望。士兵始终是阿灵顿安眠者的主体，能够长眠在这里被视为安息者的光荣。作为曾经的飞虎队指挥官陈纳德将军的墓碑编号是2区873号，他也是这座公墓里唯一刻有中文的墓碑。 陈纳德将军，美国空军，生于1893年9月6号，死于1958年7月27号。这边有具体的介绍，就是他曾经是飞虎队的。 陈纳德全名克莱尔·李·陈纳德，1941年8月1日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队成立，陈纳德担任上校队长。12月20日，志愿队战机在昆明阻击入侵日机一战成名，给当时几乎完全丧失制空权的中国抗战以很大鼓舞。有意思的是，志愿队战机机首的鲨鱼头标志被中国民众误以为是老虎，于是飞虎队的称呼不胫而走，并因此成为志愿队的专有名词。军事评论员宋小军介绍说， 飞虎队的这支它是志愿航空队。我们知道美国实际上真正的对日本宣战是在珍珠港这个事件之后，1941年12月之后。那么飞虎队的这些老兵呢，是在这之前就来参加了对日本侵略者的这样的一个打击。飞虎队的这个加入对整个的中国抗日战争的战局呢，特别是空中作战呢，我觉得还是起到了一定的非常重要的作用。 资料显示，1941年至抗战结束的4年间，飞虎队为中国战场运送了80万吨战备物资和3万余人，击落敌机2600架，击沉或重创223万吨敌商船，44艘军舰，为中国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杰伊·温雅德就是其中的一位。1944年，已经是美国空军飞行员的他，奉命前往亚洲执行驼峰航线任务，并从此和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的他还不到21岁。 我的任务是驾驶 C-46 运输机从印度的阿萨姆邦飞越驼峰航线，向中国运送物资。我飞过昆明、重庆、成都等很多城市，从1944年7月到1945年2月，总共执行了87次飞行任务。我运送各种给养，主要是汽油，此外还有弹药等军火物资。 温雅德说，二战的中国战场留给他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危险，似乎每一天都有战友回不来。除了天上的敌机，最危险的还有恶劣环境和机械故障，这样的危险他都遇到过。不过每当到达目的地时，看到中国民众灿烂的笑容，听到他们的欢呼声，他都感到十分快乐。 他们非常友好，非常高兴，总是在笑着，这让我觉得每一次征服危险的飞行都是很值得的。 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本节目特约顾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荣。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早上7点19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昨天北京能见度转差，空气质量出现重度污染，预计受弱冷空气的影响，今天中午开始北京地区的雾霾将自北向南逐渐消散，明天北京天气晴朗，适宜出行。 今天是最毒九月的第五个拥堵日，受到市民购物、聚会等出行需求增加的影响，加上机动车四九限行，交通部门预计晚高峰将提前到下午四点，车流集中情况将持续到晚上八点以后，交通指数或将超过九，建议市民尽量选乘公共交通出行。 丰台区东铁匠营街道丰台区职业介绍服务中心本周六将举办百姓就业进社区专场招聘会，40多家单位现场招聘，招聘会地点设在丰台区刘家窑桥西北角，招聘岗位针对的人群以社区百姓为主，岗位涉及销售专员、文员、项目经理等岗位。 为了满足国庆假日旅客出行需求，9月28号，北京铁路局增开北京南站到大连北的 G4753 次高铁列车。 金秋赏红叶，香山将再添五处绝佳观赏点。香山公园、炫秋林、青卫寮等五处名亭昨天在原遗址上修缮完毕，并对游客开放。七月崖、雨香馆等静宁园28景古迹也正在修复中，预计今年香山红叶观赏季将于10月中旬开始。 记者昨天从大兴区了解到，2016年世界月季大会召开的同时，将有一座泰迪低碳小镇落户月季小镇，明年5月正式迎客，将为市民提供旅游、亲子、休闲娱乐等多样化选择。 舞蹈家杨丽萍主创的《十面埋伏》将于本月30号在国家大剧院首演。 中央芭蕾舞团将于10月1号国庆节当天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再次登上人民大会堂的舞台。首演于1964年的《红色娘子军》讲述了在海岛椰林中一支娘子军反抗压迫、英勇杀敌的故事。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四级，属于中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抗小夏、王燕，播音员李玲、超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现在为您介绍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五点钟，南郊观象塔的气温为20.8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转晴，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3渐4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 245匹马力，最低6.5升油耗，没感受过如此高效动力。别说你懂沃尔沃 S60L， 即日起购车享两年零利率金融方案，祝您轻松拥有。详询沃尔沃当地经销商。 科技升级，享你所享。依维柯真果五登陆北京，搭载全新 F1 动力，绿色环保，节能静音，到店品鉴更有惊喜。详情请询400-828-1890，400-828-1890，南京依维柯。 9月19日，乐视黑色来袭，携手京东推出红色乐迷节大促，乐视超级电视、超级手机真降500元，全民期待919。电视手机行业为之聚焦，乐迷为之狂欢。9月19，详见乐视商城、京东官网。 自驾存美景， 用它； 事故找证据， 还用它；行车那些事儿，安全放心交给它。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一汽大众爱您节目，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新闻热线。九月是北京交通最拥堵的月份，又被叫做最堵九月。为了缓解交通拥堵，交管部门号召市民乘坐公共交通绿色出行，最堵九月也要成为绿色出行倡导月。新闻广播推出系列体验报道绿色出行倡导月通勤方式大比拼，昨天专门派出四路记者体验从回龙观到中关村通勤路上的早高峰，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市民奔波在这条路上，哪种交通方式最便捷，哪种最舒适呢？请听报道。 色出行倡导月，通勤方式大比拼。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热线编辑龚健。今天的早高峰体验活动由我来主持，我们的四位记者已经在起点霍营地铁站的一出口准备就绪，他们的目的地是中关村的海龙大厦，全程大概20公里，和北京市民每天平均的通勤距离19公里大致符合。下面有请四位记者出场。 我是记者张博，我选择的交通方式是公交车。我在网上大概查了一下，从地铁霍营站到中关村平时大概会用时1个半小时。 我是地铁体验记者吴思，我们是要从13号线到10号线，再到4号线，一共是9站地，地图上预估的时间是41分钟。 我是记者王博，我搭乘的是顺风车，我旁边是顺风车车主杨先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记者郭强，我选择的是互联网班车。 1、2、3，我们出发了。 我们选择的起点，最近的公交站叫地铁霍营站，最近的地铁站呢就是霍营站，这里还是互联网班车的起点。开车呢要先走黄平路，然后通过建材城西路上京藏高速。7:20左右，记者们就已经搭乘了各自的交通工具。早上7:50，距离记者们出发已经半小时左右，现在早高峰全路网的交通指数已经达到8.0，属于严重拥堵，请记者们再来汇报一下各自的位置。 我是公交体验记者张博，我目前的位置是西三旗，从霍营站到西三旗的距离大概为6公里。 我是地铁体验记者吴思，我们从13号线换到10号线的这个过程当中，换乘通道确实还是比较长的，然后到了以后第一趟车因为太挤了没有挤上去，我们现在在等第二辆车。 我是私家车的体验记者王博，现在我们来到了京藏高速上五环的这个路口，现在就已经开始堵车了，现在车流量比较大。 我是互联网班车体验记者郭强，现在距离出发已经有25分钟了，刚才也听这个司机师傅说可能最堵的时候到达的时间甚至要到9点多。 目前情况来看，地铁的优势明显，互联网班车落后，可能跟班车需要绕行6个站点接乘客上车有关。8:20，坐地铁和开车的记者并列最先到达了终点海龙大厩，全程用时1小时左右。20多分钟后，乘坐公交的记者也到达了终点，全程用时1小时20分。9:22，出发2个小时后，最后一位记者终于到达了终点。来总结一下你们这次行程。 我是公交体验记者张博。从路上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公交车还是比较便捷的一种交通方式。如果是在上车比较早的情况下，车上能够保证是有座位的，乘坐起来也并不是特别的累。公交车的花费又是比较少的，我全程花费3元。而到接近市内的地区呢，是有专门的公交车道，这样的话公交车的速度就可以提上来。 我是地铁体验记者吴思，比如像最后一站我只需要坐1站地，但是我还需要之前进行一个换乘，而据我了解呢，很多人也是因此呢可能就选择走过去走到单位，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增加比如说像公租自行车的站点，让大家更方便的去解决最后一公里，也会减少出行的时间。 我是乘坐顺风车的记者王博，从霍营地铁站到中关村顺风车呢历时了1个小时，平均时速是20千米，花费是28块钱。车主杨先生也跟我算了一笔账，每天上下班的停车费加上油费就得50块钱左右，如果没有顺风车的补贴的话，花费也是比较高的。 我是互联网班车体验记者郭强，如果为了追求舒适度并且工作时间比较自由，上班时间没有太过严格的限制的话，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选择。 不同的交通工具效率和舒适度各不相同，相互不可替代。最堵九月，您有哪些缓解首都拥堵优化交通环境的建议，可以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或者给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闻热线特事特报留言。绿色出行倡导月，通勤方式大比拼，体验报道第二集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龚健，主持人王然，感谢各位收听。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以及报道背后的故事，您可以搜索新闻热线特事特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快帮我投票， 你去参加选秀了， 是工行推出的人气王活动，年底前登录手机银行设置拉票 ID， 邀亲朋好友为自己投票，10票即可领取50元电子礼券， 详询工商银行95588。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车呢？又该保养了，少说7、800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